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，吕文珂演唱的《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》，李丹阳带出的《桃花水》。 想你，我知道你水边的荠菜花那一朵鲜开，我知道你山中的柳丝那一只鲜绿。见流云，你就飞进我的心里。想你，我知道你嫩绿的香苗那一只仙鹿角，我知道你幸福的大厦那一座正在崛起。风筝走得再远，我也忘不了故乡的希冀。 山林。